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23章，高烧。第二天，袁子峰有些发烧，不对，是发烧挺严重的，脸都给烧红了。偏生这种时候，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，原来昨天晚上不是害羞了，是发烧了。哎呦，袁子峰整个人松了口气啊，这回放心了。谢廖东也是个不会照顾人的，见他脸红的跟猴子屁股似的，还问他， 你梦到谁了？ 操，梦你大爷，我发烧了。 啊， 有退烧药没啊？给我来一颗。谢廖东从保姆那儿拿了几个退烧药，袁子峰就着凉水喝下去，他有点后悔自己昨天晚上洗了凉水澡。他也是个心大的，吃了药就跟谢廖东一起上课去，没觉得这发烧是多严重的事儿。英语测试时间是2个小时，上午8点开始。两人到学校的时候，其他人已经坐得端端正正的准备考试了。袁子峰落了屁股才想起来自己忘带笔了，扭头一看，身边坐着的还是林天宇。这怎么接呀？哎，袁子峰扫了林天宇好几眼，林天宇突然扭头和他四目相对，袁子峰飞快收回视线。下一秒，眼皮子底下出现了一双干净白皙修长的手，掌心放着一支笔，还有橡皮擦。 那二 B 铅笔我用完再给你，我只有一支。 我问你借了。 哎呀，不要。 袁子峰张了张嘴，心道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为了李琴叔的一个要求，他今天一定得考及格了。于是一把握住了林天宇的手腕。 谢了。 林天宇把东西给了他，顺便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。 你发烧了？ 袁子峰没说话。 发烧容易引起肺炎甚至脑炎，如果不治疗很可能会成为智障。 如果不是刚刚才收了林天宇的东西，他真想扭头就给这厮一拳头。 发烧还容易导致反应迟钝，不对，你的英语成绩应该也不会被发烧所影响，反正再怎么也影响不到哪儿去。 袁子峰心里骂了一声，笔往桌上一拍，猛地起身。他指着林天宇的鼻子就要开骂，英语老师却从门口走了进来。 袁子峰同学，你这是打算靠打架得满分啊？ 算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为了李琴叔一个条件，我忍。 袁子峰阴着脸坐了下去。英语老师维持好秩序后开始发英语试卷，带着墨香的试卷入手。袁子峰在试卷上龙飞凤舞地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开始看题。看着看着，他脑子有点发晕，突然就想起林天宇的话了。 别说，还真他妈挺容易影响的，是有点晕呐。 卷子做完了，袁子峰松了口气，这次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完全避开正确答案，而是有选择性地进行了答题，免得一次性成绩上升太快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力。作为一个超忆症患者，记单词什么的对他来说这太简单了。不是袁哥不会，袁哥只是在隐藏实力。袁子峰将卷子翻了页， 看了一眼答题卡，得用 2B 的铅笔了，可他实在是拉不下脸皮去问林天宇借，于是用眼角的余光瞥了对方好几次。林天宇一直在认真答题，答完题后又开始认真的检查，一场考试从头到尾都没停过。袁子峰看到第五下的时候，林天宇终于扭过头看了他一眼，把铅笔递了过来。袁子峰用口型道了谢，将自己的答案全都龙飞凤舞地涂上去。涂完后刚好考试铃声响起，林天宇站起身，第一句话就是问他 怎么样。 什么怎么样？ 成绩 估计也就是刚刚及格的水平吧。袁子峰这句话的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传入安静的班级里每一个人的耳朵里，班上所有人都一下疯了，特别是瞎他妈胡闹去扯着嗓子嚎起来了。谢廖东更是捂着自己的眼睛说道： 哎呦哥哥，您可别吹了，我都捂不住了，你要能及格，我脑袋砍下来当啤酒踢。 袁哥说他能及格，他能及格我下去操场跑100圈。 出乎意料的是，林天宇居然一句话都没说，换作以前，这厮绝对会不冷不热地嘲讽一句。 老大，你要是真能及格，我谢廖东脑袋不仅踢皮球，我名字还倒着写。 行，我记住了。谢廖东只觉得背后一寒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袁子峰只坚持到中午放学，他脑子一直都是浑浑噩噩的，发烧烧得他连别人一句话都听不清楚，反应不过来。中午放学铃声响起的瞬间，袁子峰直接往下一栽，摔到桌子上。作为袁子峰的同桌，林天宇是最先被吓着的，他扭头下意识要喊谢廖东，只可惜这厮最后一节课逃课出去泡妹子去了。林天宇脸色不太好看， 班长，你送他去医务室呗。 有这个头衔儿，他还真是不太好不管呀。林天宇找了两个男同学，一同把袁子峰拖到医务室，果然因为发烧而导致的晕倒。袁子峰躺在床上吊了会儿吊瓶，林天宇脱不了手，一个人在医务室等着他。下午1点钟的时候，袁子峰醒了。年轻的身体本来就挺好恢复的，袁子峰的温度退下去一些，睁眼一看，旁边坐着睡午觉的林天宇，整个人愣住了。他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便听到咚的一声轻响，有人敲了敲房门，推开门走了进来。李琴书鼻尖带着汗，眉头轻皱着，和袁子峰四目相对问道： 怎么突然发烧了？ 林天宇因为声音而惊醒，下意识地站起身。袁子峰咳嗽两声，想说话，可一开口才发现自己有些失声了。 医生说最近换季，所以容易得流感。 谢谢你啊。 李琴书和林天宇握了握手。 非常感谢。 林天宇抽回手，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。 没事。我走了。 啊，好好好，谢谢你小同学。 林天宇扭头看了眼袁子峰，才收回视线转身离开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袁子峰被林天宇那个眼神看得莫名其妙的心虚。大概是因为他不是流感，而是昨天晚上洗冷水澡。袁子峰将被子往上扯了扯，医务室里一股消毒水的味儿，熏得人脑袋疼。李琴书在一旁坐下开口道： 子峰，我跟你们班主任请了假，正好明天你们休息，回去睡。 李雨锦在家里啊？ 都什么时候了，别闹小孩子脾气。 李金叔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脑袋，仍有些发烫，但不至于烫得吓人。天知道他听说袁子峰在学校里晕倒了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李雨锦反而要平静些，让他来学校看看。 走，我带你回去。 我现在走不动，回不去。 以李琴说的小身板，想把袁子峰背回去，这无异于天方夜谭。他想了想，干脆道：“ 不然我叫阿锦来接你，他应该能背动你。” 算了吧，我就在医务室待着，挺好的。 李琴叔没说话，袁子峰把自己的脑袋塞在被子里，像是闹脾气的小朋友。袁子峰等了半晌，都没等到李琴叔开口，自己反倒有些急起来了。他想拽开被子看一眼，又觉得丢面子。过了片刻，李琴叔反倒是笑了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 子峰，你常说你不是晚辈，不是个孩子，你看你现在这模样，跟小孩子闹脾气有什么区别？” 袁子峰一愣：“ 有哪个大人会像你一样把自己塞在被子里不出来，说不想回家的吗？” 袁子峰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，这句话还真是让他无从反驳。就这么闷了半晌之后，袁子峰直接掀开了被子坐起来。他忘了自己手上还挂着吊瓶呢，吊针直接被他扯掉了，血滋溜一下飙出来，反倒是把李琴书吓得三魂没了七魄了，立马低声急切道：“ 子峰！” 语气里还带着几分责怪。 忘。 袁子峰一把堵住自己手背上的针眼：“ 你急什么呀，又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伤口。” 哎，李琴书真不知道拿这人怎么办才好。 你还真是个孩子。 哎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，你别老把我当孩子，你也就比我大10岁而已啊。 大1岁也算大。 李琴书笑着揉了揉他的头。 你还是18岁的年龄，我都快奔3了，还不算大吗？ 袁子峰懒得和他争论，起了身喊道：“ 啊，医生！” 又被医生一阵斥责。袁子峰手背上的针眼被处理好了，这才将衣服往肩膀上一搭：“ 走啊，你不是给我请了假让我回去待着吗？你不走我自己走了。”“ 哎，你别走这么快，小心发烧的更严重。”“ 磨磨唧唧的，真不知道李雨锦看上你哪儿了。”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